你到底爱不爱我，爱不爱我，爱不爱我。 还是相爱，分享一生，不爱

紧紧地守着电话，我

亲，难得好幸终生几百万个人，只等一个恋爱运能突破零分，估三分，该庆幸的人是我，我会继续发奋。 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，

简单，在聆听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，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，不再平凡，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开千算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草编织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为担心起乌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短视，怪大你众生太美丽，悔疚亦太执信一世，为悲欢哀怨度着迷。啊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人为，走不到色相代替。参不上参不透这条难题，登风顺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算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切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登风顺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算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世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雪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刻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 情困，磨着了灵魂。